翻翻嚟第二節澳門街，咁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咁今日咧仲有我哋嘅代言人啦，我哋闊別咗我哋兩三集嘅美女，邊位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冇用 名。我幾驚你下句係我係成俊哥添。阿成俊哥咧，呢個我哋咁受歡迎嘅嘉賓咧，佢竟然丟低我哋去日本玩喎。 係啊，我見到影好多靚相出嚟啊！ 跟住咧，仲有喎，佢喺日本咧上網啦。跟住我同佢講，我話咧嗱，做兄弟嘅乜嘢都唔使講啦。你淨係帶啲日本嘅硬幣、啲 yen 或者有啲紀念幣，即係唔係銀啦，好普通嗰啲咧。一千幾百 yen 嗰啲紀念幣，帶兩個翻嚟俾我啦。跟住咧，你知唔知即係呢個好兄弟嚟嘅？佢竟然咧同我講喎錢幣啊，錢幣冇喎，高達啦，我買盒高達俾你啊！你當我三個細路啊？邊度冇高達賣啊？香港、澳門 唔係有日本特別版嘅咩？你話機場嗰邊會有啲特別版嘅 ？LEGO 就係、是，我都話咯，我都話嗱、即係如果有聽眾咧，如果嚇竟然有聽眾咧，係會考慮話會進貢啲貢品俾司徒文俊，即係唔係慕容米雪啦？司徒文俊的話咧，其實第一就係、呢、這個硬幣啦，其實唔使金文啲咁貴嘅啦，好普通喎，已經好開心，感激流涕啊！第二就 LEGO 啦。咁啊，如果進貢俾慕容米雪嘅，就進貢啲乜嘢啊？ 進貢啲乜嘢？ 係啊，你啲蛋糕用品好似係你嗰啲一眾嘅支持者，你啲 fans 賣嘅喎。嗰啲咩蛋糕帽啊？ 你唔好成日 老屈。你好似話連嗰個粗麵粉個碌棍都係你啲 fans 仔買俾你嘅喎。 你唔好老屈我啊！ 嚇、你好似除咗係付出你嘅時間心機， 即係其實你除咗老屈之外，你仲識啲乜嘢啫？你成個人咁大個嚇，四十幾歲人啦，你仲想點樣？ 唔止四十幾歲啦，我做咗你老豆啦。 究竟你人生係點樣過㗎？我都唔知道你咁多年係點樣過啊！ 混混噩噩咁過咯。如果唔係，點會而家五十幾歲人、六十幾歲人都咁冇出頭啫？一早有出息啦。 咁你覺得咁冇出息係做緊啲乜嘢啊？ 咁冇出息咪就因為我要照顧比我更加冇出息嘅女咯，即係慕容米雪咯。因為我要湊女啊嘛。 我先唔想做你個女啊！如果我有你個咁嘅爹哋，我真係。 哇！公司教學唔使錢，嗱我哋而家入面整嗰啲蛋糕嗰啲嘢。 你有功過？你除咗識得食，你仲識得啲乜嘢啊？ 算，你係我債主，我忍你，算。 你啲細都忍耐力咁，你下世都還完。 哇！你再讀啲啊，還幾多世啊要？ 我唔知睇你幾多世有機會做人啦。 哇！好哇！呢句好毒喎、你真係你不如講一集咧，講下呢個講嘢嘅學問好唔好啊？點解咁毒舌嘅你嚇？即係好少有見啲女仔好似你咁毒舌嘅，真係。即係我同你講，我覺得你十幾歲嗰陣時咧，好過你十幾歲。喂！即係你以前嘅可愛啦、純真去曬邊咧？點解而家要變到咁咧？你究竟受過啲乜嘢啊？ 真 係唉，咁啊，今集咧胡鬧鬧啦，其實就係主要講呢個甜品嘅嘢啦。嗱頭先咧講過下啲蛋糕啊，揀 食朱古力啊。 係啊，轉頭攞俾你，轉頭攞俾你。咁啊，唉，你話為人父親幾可憐咧？咁啊，喂，而家就講下呢、這個啱啱你想講成日食朱古力嘅嘢啦。喂，朱古力啊，咁啊，成日咧，每次你 想攞啲嘢嚟食下。 每次咧，你去到香港啦，譬如你見阿台長啊，或者有時咧，同啲香港嘅聽眾見面啊，咁好多時咧，你都會即係人哋女仔咧就躺不離手嘅，即係咧啲手袋打開咧，就好多時有啲棉花糖啊，有啲唔同嘅果汁糖啊，有啲唔同嘅香口膠啊嗰啲啦，一間先啦。咁啊，但係咧，慕容米雪咧，次次咧拎去，無論俾台長定係俾啲聽眾啊。都是哎呀喂做緊節目啊都是啊請佢食朱古力的喎。喂點解你咁鍾意食朱古力嘅 朱古力好好食喂唔覺咩 咁 有令到人開心嘅喜悦。 喂咁不如咁啊我畀啲時間你因為我完全唔識㗎啫。畀啲時間你介紹一下其實朱古力係呢樣嘢係點樣嚟嘅呢就做個簡介講下朱古力嘅故事啊。 吓朱古力 係啊 點樣嚟我唔知喎、 咁你簡介一下，即係市面上有啲咩朱古力啊，或者朱古力嘅嘢啊？ 嚇，其實最基本咪有黑朱古力、白朱古力同牛奶朱古力咯、 三者有咩分別咧？ 咁其實分別就在於可可成分，同埋 糖即係糖啊、牛奶啊同埋可可成分啦、啊。 係。 咁純黑嘅朱古力其實喺市面係好難揾到嘅。 即係 dark chocolate 係嘛？ 係啦，因為嗰只就會係 100% 嘅可可成分咯，完全係冇一啲牛奶又或者係其他嘅成分去。 哇！咁咪苦得好犀利？ 係啊，其實 100% 嘅朱古力係唔可以就咁食嘅，佢應該係要同其他嘢調製過先可以食咯，正常係接受唔到嘅。 咦？如果你咁樣講咧，平時即係譬如見到有啲專門店咧，嗰啲一大塊嘅朱古力磚，佢話料理用嗰啲，其實係咪就係純黑朱古力咧？ 佢係咁講咯，但係實質上唔係咯。 即係都溝咗嘢㗎？ 應該就有溝，應該係牛奶朱古力嚟嘅，但係佢就睇 percent 咯。 咁我想問一下啦，一般咧，即係如果普通嘅聽眾啦，平時都係就咁喺超市或者喺啲便利店啦買翻嚟就咁食嗰啲吉百利啊、瑞士蓮啊、哈根達斯啊，唔係哈根達斯雪糕啊，即係其實譬如啲朱古力嚟計啦。喂，點樣分黑朱古力出面嗰啲幾多 percent 嗰啲其實有咩嘅關係嘅咧？其實譬如話。有乜嘢幾多 percent 到嘅黑朱古力係最好食嘅咧？ 其實應該正常最而家依我所知啊，如果唔係好中意食苦嘢嘅人咧，咁最正常大部分人接受到應該56% 啦。 係。 但係而家都有好多人係中意食黑，即係比較苦嘅朱古力嘅，咁都會選擇到76% 啦。而80%+嘅咧就會比較少人去咁去選擇咯。我之前有買過一隻朱古力係96%嘅，但係嗰隻實在太苦啦，所以我試過嗰隻朱古力之後，再食翻而家烘焙用嘅朱古力，佢所謂嘅黑朱古力根本都唔夠嗰一隻去純，咁所以我就知道其實佢都唔係100%嘅所謂的黑朱古力咯。 咁啊，喂，我想問一下啦，譬如你所講啦，烘焙料理用嘅朱古力啦，同我哋一般市面上嘅朱古力有咩分別啊？是不是不可以就咁食嘅咧？ 其實烘焙的朱古力是可以就咁食嘅。佢點樣講咧？你市面上的朱古力其實有調過味咯，烘焙嗰啲聽講啊，都是瑞士蓮出嘅啫喎。 瑞士蓮？喂，咁我想問一下啦，其實白朱古力嘅嚟計，其實係點解會白色？係因為佢啲糖。 我可唔可以食嘢啊？ 可以，但係唔好食個雜雜聲，好似屋企只鼠咁就得啦。 好好 食 啊！繼續啊！ 咁我想問一下你，即係白朱古力啦，一般唔識嚟計啦，就唔會好清楚。其實白朱古力其實主要係佢係點解會白色咧？係因為用咗好多白糖啊，定係點啊？ 白朱古力係加咗奶同埋糖啊。 但牛奶朱古力唔係已經溝咗奶嘅啦咩？ 其實唔係喎，好似白朱古力係冇可可成分㗎。 冇可可成分，咁咪會甜啲咯。 係啊，所以白朱古力係比較甜。你有冇食過白朱古力啊？ 我好怕食，因為太甜。 係，因為依我所知，朱古力係由可可，即係正常啊。以前一開頭嘅朱古力係有可可成分嘅，所以佢都會係啡色咯。 喂，咁其實我想問啦，朱古力其實出面啊平嘅又有大陸，即係大陸嗰啲唔好講啦，普通有平嗰啲，即係幾蚊粒嘅朱古力又有，有啲貴起上嚟咧，話 handmade， 即係上次同你去專門店睇過咧，200多蚊一粒嘅都仲有，好似譬如話中價啲都屬於貴 ，Godiva 嗰啲嚟計啦。喂，其實朱古力係點睇佢價值咧？係咪越苦又越貴咧？即係一般坊間咁講啦。 其實睇翻啦，如果你越苦。是因為可可成分越高的話就是越貴， 是 因為其實可可是一種比較貴的貴的材料啦，的食品啦，那其實就算你去到譬如可能瑞士有些地方可可其實都是一些比較貴的食材來的，在以前很久之前剛剛發現可可這件事是皇室的食品來的， 皇室即是宮廷的食品， 是啦，是皇室人才可以吃得到咯，跟著慢慢現在越來普遍了一點，那就開始可以即是開始很多人都可以吃到了，那由跟著再平民化之後才開始全遍世界各地的，但其實你知不知道現在做可可那條方都是政府有的， 即你知道政府是哪裡，其實是哪裡出產朱古力先的，其實這個世界最出名整朱古力的地方是哪裡？ 應該是瑞士 咯。那如果你這樣說，即你指可可即最正宗朱古力的地方還是瑞士保持住， 所以其實就算你整朱古力甜品那些呢，你烘焙用朱古力，你一是就買可可粉回來，一是就買真正的朱古力，或者 烘焙朱古力翻嚟整咯，但係唔會係自己自制朱古力咯。 咁以你所知，以前譬如你話啲皇室成員啦、宮廷嘅貴族咧，佢哋發現朱古力咯，咁佢哋以前古代啊，咁佢哋啱啱發現美式整一塊朱古力啦，我估啊，亦都美式整朱古力甜品嘅時候，佢點樣食朱古力啊？ 應該係沖朱古力嚟飲咯。 哦，即係直情係當飲品咁飲。 係啊，應該一開頭佢哋係好純咁樣沖朱古力嚟飲嘅，但係苦嘅。但有些人就喜歡那種味，即可能好像我們現在喜歡苦朱古力的人，跟住慢慢他們又學會了加牛奶下去。 會不會是個情況好像咖啡那樣，即都是由飲品開始，跟住好像即朱古力又拿來飲，咖啡拿來飲那樣？ 是的，是的。 去到幾時？即你這樣說，即歐洲去即發揚朱古力先的啦，好嗎？ 咁、 去到後尾啦，即係喺我哋其實我哋成長啦，即係或者你咁講啦，你成長咧，你由細到大都會成日食到，譬如話明治啊、日本嘅廠啊，譬如啲朱古力啊，或者係一啲百力滋啊、熊仔餅啊，即係日本咧都有出好多唔同好精美嘅朱古力噶嘛。咁、我哋而家食緊嘅就係瑞士蓮嘅，呢、這個係咪得出佢嚟啊？ 佢係咁講，但係算唔算得出佢好苦啊？ 唔算太苦咯。 係啦，根本就唔 係 啦。 呢日就係瑞士蓮嘅，佢話佢係 dark chocolate 啦，咁啊，但係我真係唔清楚啊。咁啊，喂，日本嚟計啦，其實佢整出嚟嘅牛奶朱古力點解可以整到咁香咁甜？ 你睇佢入面都有寫話有sugar 有糖嘅成分啦，有 milk 有牛奶成分㗎。 係喎，喂，我又想問，我依啲盒日本版嚟㗎，有寫日文嘅。 是啊， 我想問下你啦，日本那些即牛奶朱古力啦，譬如講緊明治啊，嗰啲啦，喂，點解佢可以整到朱古力咁滑、咁香、咁甜，但係好似又唔係好濃朱古力味嘅咧？係咪會溝好多嘢落去嘅咧？ 我真係唔知喎。 咁啊，你講啦，其實可可豆係一煮完就叫可可啊，定係提煉完之後係叫乜嘢其實？ 佢好似係嗰棵樹嘅種子，就叫可可咯。跟住佢整朱古力就係攞啲可可，咁按照你想整幾多個濃度嘅朱古力啦，咁佢攞一啲朱古力去溝其他成分嘅嘢，譬如糖啊、奶啊之類啦，或者其他味啊，或者可能雲尼奶味啊、士多啤梨味啊，咁佢整出唔同嘅。或者溝一啲果仁咯。 咁如果以你咁講，譬如一啲牛奶朱古力或者日本嘅出品，其實會唔會入面佔個可可脂係好低嘅咧？ 有機會㗎。 咁有冇可能譬如話係低得好犀利？佢只不過係。 你白朱古力可以冇可可脂嘅啫。 即係喂，係啦，其實就係想問你呢個問題，唔用可可脂嚟到去做朱古力，有冇啲咁嘅朱古力㗎？佢點樣整個朱古力個味出嚟咧？如果咁樣。 其實白朱古力你覺得有冇朱古力味啊？ 我就係覺得死甜難甜咯，好難食咯，我覺得好睇 但係佢都係叫做白朱古力嘅喎，咁算唔算朱古力味啦？其實你要試下純可可味，其實佢比咖啡更加苦喎。 即係直情係苦係極苦嘅。 根本朱古力我覺得就係要包括咗牛奶，包括咗糖，包括咗可可，咁先變成朱古力。如果唔係，佢就係可可啦。 咁如果出面買到嗰啲朱古力粉咧，即係整烘焙料理用嗰啲朱古力粉，其實咪就係可可粉嚟嘅。 嗰啲係可可粉嚟㗎，但係你算下，淨係用嗰啲粉嚟沖嘢飲啦，或者你唔好沖奶啦，沖奶就變咗奶朱古力啦。你沖水其實係苦嘅，因為佢係冇咗脂肪㗎，佢只得浸可可㗎啫。 哇！會飲上癮㗎，好似咖啡咁。 應該會嘅，但係如果佢唔係你咁喜愛嘅，應該就未必會上癮咯。 都好可怕。喂，咁朱古力啦，你自己嚟計啦，你迷上咗朱古力幾耐咧？ 由細到大。 即係由細細個咁其實。 因為細個食牛奶朱古力㗎，即係越嚟越食，中意越苦嘅朱古力咯。 係咪因為人生越大，越嚟經歷嘅越嚟越滄桑，越嚟越苦澀，所以中意食呢個苦嘅朱古力咧？ 可能已經懂得咗先苦後甜嘅道理。 咁而家係咪好耐冇甜過啦？已經。 咁朱古力都唔一定要就咁食嘅，有溝好多嘢食噶嘛，譬 如 溝果仁咁咯，就好似而家咁食緊。好好味。 咁你細個食嘅朱古力，你又食咩朱古力為主啊？啜牛奶朱古力嘅話？ 食咗差唔多食曬啦，你一陣幫我買包上嚟啊，唔該。 好。你細個食邊類型嘅牛奶朱古力為主？係咪都係日本啲產品咧？ 紫色噶，只乳牛噶，白色噶。 吉百利 嗰個廣告啊， 吉百利啊， 應該係以前買大盒翻嚟咧，做兩隻乳牛送噶，我屋企仲有嗰兩隻乳牛喺度。 兩隻係公仔嚟噶。 一隻硬嘅，好似擺設咁咯。 哦，我真係未食過。咁啊，跟住去到後期啦，咁啊去到話中意食啲苦啲朱古力，其實日本有冇出啲苦啲嘅朱古力嘅咧？ 有噶，嗰只叫 Black Chocolate 嘅名字都 係名字。不其實一般啊，如果想譬如話買多啲唔同款嘅朱古力咧，譬如日本嚟計，其實可以喺啲咩地方度買到？係咪一般其實超市已經有好多款嘅而家？ 我相信而家賣朱古力都係超市咯。 超市咁，如果譬如坊間嗰啲，譬如話零食物語啊嗰啲咧， 咁都有佢哋嗰啲，好似仲多款啲，即係唔同牌子嘅日本朱古力，或者同一個牌子超市冇翻嘅品種，佢都有翻。 你記唔記得咧？你咪好中意咧？喺香港咧，你咪會去呢、這個這個聖地朝拜嘅，即係旺角中心啊。這個三歲至八十歲的女士， 你都吃光了怎麼辦？ 我應該買給你，都喜歡的聖地。喂，它上面呢除了賣衣服之外，它就是有兩間專門賣日本糖果的專門店，有很多不同款的日本的朱古力啊糖那些賣的。 是 這樣嗎？你都有看過的，它樓下有間零食物語，又是有很多。 我不喜歡吃糖的，所以我不是很喜歡去那些夾糖的地方買。 它不是夾糖的，它真的好像零食物語一樣，專門賣一些水貨的東西。 啊，是嗎？零食物語賣水貨的嗎？ 嗱，你這樣計算，它不是，即是我指水貨的意思是一般超市沒有的那 些。這樣叫水貨？ 都不算的，它都是有四州代理的嘛，即是四州集團代理的嘛，都是。 咁咪叫水貨係嘛？ 咁啊，如果喂我問下你啊，咁其實朱古力嚟㗎，你中意食定係中意飲多啲啊？ 我中意，其實我中意整蛋糕入邊朱古力多啲喎。 咁你而家你係係咪每一款嘅甜品都會融入朱古力嘅元素入？ 咁又唔會，因為我屋企人唔中意食。 咁好大鑊噶喎！咁你又中意食，咁人哋又唔食，咁點搞？ 你整雲石咯，你食曬朱古力嗰部分，等佢哋食嗰啲冇朱古力部分。 咩叫雲石？我哋翻返嚟蛋糕個議題啦。咁啊，如果我攞朱古力整蛋糕，有邊幾種嘅蛋糕可以應用到朱古力喺入面嘅咧？ 其實好多種都得噶喎。你有冇食過啲乜嘢係有朱古力咁？海綿蛋糕 係， 戚風蛋糕 係， 朱古力慕斯朱古力曲奇真太多，朱古力雪糕都有。 經典朱古力啦，咁啊，其實咁多款朱古力嘅蛋糕，你覺得邊類型嘅蛋糕係最可以發揮到朱古力個味道啊？ 布朗尼。 布朗尼係咩嚟嘅咧？ 其實係用一啲，因為有時整朱古力蛋糕係用可可粉嘅。咁但係咧，用可可粉整出嚟嘅蛋糕會比較乾身啊。 啊。 冇嗰種好滑、好純。即是很濃朱古力的口感，有時就會運用到溶解真正的朱古力，即是你說烘焙買那些一塊磚、或者是在超市買那些你喜歡的味道的朱古力。 喂，其實你可不可以說一下，譬如我現在新整甜品，我可不可以按照譬如我吃開瑞士蓮，我可不可以走去就買瑞士蓮朱古力回來用呢？ 其實可以。 其實怎麼溶的朱古力，你可不可以說一下？M&M 有句廣告嘅，咩只溶喺口唔溶喺手，其實係咩原因咧？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咧？ M&M 唔溶嘅原因我就唔知啦。咁但係朱古力嘅溶法咧，就係其實朱古力平均係唔同温度嘅。如果純朱古力咧，大約佢嘅溶點，即係你所謂100%可可啦。 係。 大約溶點係50多度啊。 係。 如果係牛奶朱古力咧，就會低翻啲嘅。因為它應該是雜質30-40度，如果是牛奶啱啱個牛奶朱古力，如果白朱古力應該20-30度啦，再個溶點啦。 咁其實你溶翻啲朱古力咧，係咪會係溶翻係變做一撇朱古力漿啊？定係可以譬如你真係會見到佢有啲糖啊嗰啲嘅咧？ 你會係一撇朱古力漿啊！如果你溶到佢有啲糖嘅話，啲朱古力就溶唔到噶啦，唔可以用噶啦、因為佢已經糖油分離咗啦。 要唔要再調味㗎？其實用咗之後唔使㗎啦，嗬。 咁你中意一隻味先，即係如果你係烘焙用嗰只，咁你可以用咗之後試下個味睇下夠唔夠咯。咁但係如果你係諗住整布朗尼嘅，因為布朗尼咧，主要佢陣味就係你落嗰啲朱古力嚟出嚟㗎啦，嗰陣味。係。咁因為佢冇乜點用粉嘅，可以完全唔用粉或者唔落蛋都得㗎。 明白。 咁你冇其他嘅調劑，咁佢個味咪唔好咯？唔係即係你味好難，有啲嘢去調翻個味，如果味唔啱你嘅話。 咁啊，想問下啦，你而家譬如整料理啊，即係整甜品啦、啊，你喺邊度學咧？係咪出去俾錢去啲上堂嘅咧？ 冇出去學過。 咁你點樣識整啊？ 睇 YouTube 啊。 YouTube 誒，但係你話啦，你乜都唔識噶嘛，咁你由乜都唔識去到而家有咁多架餐啊，又整咁多成品，你完全就係靠睇 YouTube。 其實我有跟咗我一個好叻整甜品嘅。friend 啦，整過一次甜品咁多咯。 一次就識咧，啲步驟點做？ 就係第一次整嗰啲凍芝士蛋糕咯。 哇！你咁犀利，天才嚟嘅喎。 唔係啊，咁你試過，大約知道哦，原來由乜都冇變成，或者由一堆材料變成一個蛋糕係點樣嘅程序？咁你咪再睇下啲 YouTube， 跟住再研究一下，再試一下咁樣。 YouTube 嚟計咧，其實多唔多呢啲整甜品嘅片段啊？ 極多。 即係直情係唔使出去上堂嘅，使睇 YouTube 就得㗎。 其實咧，佢全部都係嗰啲出嚟教，即係好多時啦，係五星級酒店嘅導師啦，或者係出嚟教，即係有開班嘅導師喺嗰度開一啲最簡單嘅蛋糕嘅錄咗一段 YouTube 咁咯。 就吸引人去上堂。 或者係一啲台灣嘅甜品節目啊。香港嘅甜品節目啊， 即係好似啲教音樂嘅上面錄一首，跟住就等人哋去報班學琴嗰啲啦，係嘛？喂，咁我問下啦，你啱啱提到台灣啦，台灣其實整甜品個風氣同水準高唔高？ 高啊！ 係。 但同埋我發覺咧，台灣整甜品係一個風格，香港整甜品是一個風格。 可唔可以簡單講概括講下咧？ 台灣整甜品咧，就好多時都係。點講咧？佢好多時嗰啲甜品係焗出嚟就得咯，我覺得，或者係一啲經，即係佢樣樣都會試下整咁樣咯。跟住佢哋有好多小食啊、夜市小食啊，譬如咩地瓜球啊， 地瓜咪即係番薯， 鳳梨酥啊，係番薯球啊、鳳梨酥啊，啲佢哋全部都當係甜品咯，同埋會教整一啲中式甜品咁樣嘅。咁香港嗰啲好多時會運用到 mousse 嘅，佢運用到海綿蛋糕去加一啲唔同味道嘅 mousse， 跟住去雪去整一啲蛋糕。 會唔會香港其實偏向始終都係西式化啲咧？會。 似五星級酒店嗰啲多啲咯。即台灣嗰啲就真係似 DIY 屋企嗰啲多啲。 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咪話好想咧去食嗰啲咩西式下午茶咧，喺一個蛋糕架，跟住上面有唔同嘅餅啊，有唔同嘅麵包夾喺度，跟住又可以倒杯咖啡紅茶飲下嘅。其實嗰啲係咪就係傳統英式嘅蛋糕？ 你有冇揾人請我食雪糕堡喎？ 去邊度食㗎？ 加拿大先，唔該。 幾錢啊？ 而家唔知㗎。 你可唔可以借500蚊俾我啊？ 唔得咯。 我哦，好啦，我同你啲 fans 籌下期先。好啦，咁啊，一人夾50蚊請無米少食哈根達斯。咁啊，好啦，繼續啦。咁啊，係咯，其實嗰啲英式嘅蛋糕咧，是不是就是你所講，即係香港 食多啲喉嚨痛添？ 叫你唔好食咁多。是不是就係香港其實偏向都係整英式嘅蛋糕咧？ 英式啊？ 嗯。 其實我唔知道你講嗰啲係咪英式喎、啊？咁樣黑森林蛋糕係德國嘅喎、 啊。德國嘅咩？黑森林係？ 係啊。 我真係唔識喎。 因為德國有地方叫做黑森林，佢入邊係盛產一啲叫黑櫻桃咯，咁所以黑森林蛋糕其實是來自一個地方的，所以現在最經典的應該是德式黑森林蛋糕。 那櫻桃是不是即是車釐子？ 櫻桃是黑色的車釐子應該是， 但是就不是市面我們平時買到的車釐子，不同的是吧？ 應該不同的款咯。 我上次見到有些罐頭罐裝車釐子，不知道我來整甜品用的。 哇，我覺得那些很難吃。 罐頭的、哦、即是一罐打開的，裡面有車釐子在那裡咯。 你不覺得那些好像浸 曬 糖水變 曬 色咁恐怖 嗎？一啲啲，我未食過。 因為其實我覺得佢整嗰啲甜品咧，主要都係攞隻顏色咯，同埋啲味道一係甜一係酸。咁如果你要攞紅色嘅話，我寧願要紅桑子或者係草莓咯。 好啊，嗱咁今日咧，因為時間咧差唔多啦，今日講甜品咧，首先有簡介下蛋糕啦。跟住咧又頭先啱啱咧有成節啦，都係講朱古力啦。咁啊，最尾有冇啲乜嘢總結啊？俾翻呢個你最近嘅甜品生涯。 我食曬成包 朱古力同埋杏仁啦，你可唔可以買過俾我啊？唔該。 我會嘅，咁有冇啲咩總結啦？有啲咩心得啦？其實最近整呢啲嘢。 我會繼續努力嘅，希望大家識整嗰啲可唔可以教下我？ 你會唔會將你 失敗少多幾次？ 會唔會將你嘅成品攞出嚟帶俾聽眾食下咧？ 如果有人夠膽食。我又成功嘅話，咁我會嘅。 咁大家喺 Facebook 留言咯，咁如果想食到慕容米雪嘅作品咧，就喺 Facebook 澳門街 Facebook 嗰度咧就留下言啦，支持一下啦。因為慕容米雪咧，佢話覺得啲聽眾好似唔掛住佢，跟住有啲唔高興喎。 係咯，我而家食嘢喺度解愁，好唔開心，不斷食嘢。 咁樣咧，你就會連呢個賴以為生嘅外賣都冇賣嘅咯，再食落去。 我冇外賣，我不嬲都。 唉。咁就咁啊，俾個總結好冇啊？同大家講拜拜啦！ 拜拜！ 哇，咁嘅咋？ 總結啊嘛！ 好啦，咁就下個星期繼續翻嚟澳門街啦！拜拜！ 拜。